就没这些

将自己安葬。冬天时我喜欢靠近温暖的事，比如地壳运动时火山温暖的容颜，比如晾晒周瑜的渔船深夜时出海，比如爱和死亡，比如我流淌的校服和你苍老的掌。

火心最后消磨，好比火花满天飞波。爱无限你，无限你，无限我，再凝聚似天际的银河。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，愿意梦爱你，我管不了是祸，未想过是为何，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。爱你最想得你附和，像这宇宙邂逅，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，为什么心中可某天冲破。爱无限次，无限次，无限错，你才是我想要的符号。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，愿意梦爱你，我管不了是祸，未想过是为何，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。最想得你附和，像这宇宙邂逅，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，为什么爱你我管不了是祸，未想过是为何，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。爱你最想得你附和，像这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，

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22年10月18号，英国 BBC 广播电视台正式成立。1963年10月18号，香港中文大学创校。2002年10月18号，我国第一个国家信息化规划出台。2008年10月18号，中国第三代导演谢晋去世。2017年10月18号，中共19大正式开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是

会是我的无下次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听音乐唱豪歌，我是薛之谦，在这里陪伴各位一路放声高歌。

酒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打通你任督二脉的爆笑话剧《 我的老婆你别动》，于10月18号至21号每晚7点半登陆北京西区剧场，感动不感动？ 我的老婆，你的快乐就交给我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上窗隔绝外界纷纷扰扰，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，影视交流人去远方，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，那是你真实着我炽热目光，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，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，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，往日温存只留下苦涩难尝，但也已无伤，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手旁，公开星光，再对谁敞开心房，这些年岁月划过牵你的手掌，温柔脸庞寂静长廊，记忆中相识的最初模样，那是你指示着我炽热目光，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，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，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，往日完全只留下苦涩难尝，但也已无伤，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胸膛，公开星光，我红了眼眶等待天亮，在旧的悲观把记忆封了箱，不再想，往日完全只留下苦涩难尝，但也已无伤，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手旁，公开心光， 真情之爱都变成空。 上他给的明天，不知开

有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